the load right on me.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仲宇习惯性的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看着坐在路边的孩子在月光下对话，仿佛像一幅画。自离开故土，他们似乎一直在忙逃难奔波，许久没有这样的闲事。萨米尔攀上机枪台，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情况。接下来怎么办？沿着海岸线走吗？对，找个比较大的地方，来往旅行者多一点的，信息沟通灵便的，这对找两个孩子有用。而且我的烟也快抽完了，小村子里补充不了我的烟丝。你开车太久了，我来换你。开什么玩笑，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你让我坐轮椅的扛着枪四下打游戏啊？还是让小姑娘抬着你的杠铃开火？或者明早再走，昨夜的争斗就已经让我们很疲惫了，到镇上之后又没有休息，没休息好就是缺少补给。那个破镇子上要卖给老子的全是些包装漂亮质量低劣的玩意儿。但我仲宇是白痴吗？我不懂机械，是不懂电子，不懂医疗常识，还是没看过怎么骗人？在我面前搞那套大破坏钱的经济账，去他妈的！机器难改，除非有大的变动。这样，你先去睡，我和西凉守夜，车就开到那边的枯树丛里吧。萨米尔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指了指。就这样吧，把两个小鬼叫回来。夜里，华莲和席良在机枪塔楼里放哨，他教他如何使用重机枪，忽然想到自己怎么这样关心起他来，脸上又羞得紫红。 多亏是晚上视线不好， 席良暗想。 你的脸的温度怎么在升高啊？ 华莲的疑问让他忽然想起了他们带着夜视镜。萨米尔从工具箱取出了小型雷达，用磁铁粘在车顶，钻进驾驶室观察信号。他已经有了一次光靠红外的教训，手握大枪顶着一大一小两块屏幕。 果然还是自己做的东西好用。 仲宇在驾驶面板上设置的操作项没有一个是多余的，要用的一个都不缺，性能也够，质量也棒。如果在星陨前的世界，店内卖的东西普遍都不能使用好几年，坏了就修或者换新，修就要给那些商家送钱， 他们从不认真把一件东西的质量做到能使用十几年几十年，连军用物资都是，不然用了就不坏，那怎么还卖新产品呢？真是应了那句话，资本主义就是浪费。雷达探头和监控器进行加密的无线通信，整个工程由仲宇一人完成。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大破坏，人类或许还不懂得珍惜，还在进行那种浪费的体制和生产方式。已经凌晨一点了，艾利克、凯文，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星海隐去，旭日初升，伴着这些孤独的旅行者打破夜的寂静。别看仲宇看似粗鲁，可睡觉时从来不打呼噜，而懦弱的徐良则鼾声震天。阳光从有机玻璃窗户中照射进来，仲宇慢慢地睁开双眼，从车厢内坐起，定定神，又看看自己的双手，许久小声淡淡地吐出几个字： 又是一天活着。 他走到挂在车厢里的一块抛光的金属板前，镜中的他还不到40岁，两鬓已些许发白，低头用手捋开黑发，顶上一道伤口从额翼斜贯穿到后颈，是多年前从大火中坠落的金属房梁造成的。穿好衣衫，他用双臂撑着自己的身体挪到车门边，打开轮椅正放在下面。 昨晚情况怎么样？ 仲宇敲击着驾驶室的门，萨米尔拉开车窗挡板，探出头来，双眼通红。 最让人难熬的就是安静。兔崽子，你那边呢？睡着了吗？ 他朝车顶上喊。席良赶忙从悬梯上滑下来。 没睡，我没睡，一切正常。 先弄点东西吃，然后你们两个去睡觉。那个小姑娘呢？ 席良指指车顶。 她早睡了。 这真是什么都不会。不行，你得教她拿起武器，我们可没有足够的人手专门保护她。 仲宇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给儿子。萨米尔把西凉拉到一旁，指着远处的大海。 你觉得那里的东西能吃吗？你比我有经验，你判断一下。 西凉接过萨米尔的望远镜看了一小会儿。 还好，污染比我家附近要轻，海产品肯定有毒素，现在这里没有清水，无法透析，所以暂时吃不了。对，水可以搞一些，这地方土壤和空气很潮，配上日晒，我去挖个坑做个太阳罩。 我来弄干粮。 席良提着鱼叉，扛一卷高分子膜和一个塑料桶朝海边走去。他选了一块颜色勉强正常的沙滩，用鱼叉挖掘出一个坑，然后将塑料桶放在坑底，在坑口盖上膜，用沙子压住边沿展平，最后用石子压在膜正对桶口的中心位置，形成一个下凹的圆锥体。看沙子的情况，他思索着一上午就应该能够集齐。 哎，你是哪儿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是旅行者吗？ 席良的思绪被突如其来的质问声打断，他下意识地提起鱼叉，急转身面对话音的来响。 谁？ 穿着兽皮制成的防水工装裤，对面站着一个中年女人，戴草帽，左手提着钢丝网刀。 有人？是啊，我不是人吗？你这孩子真有意思。 女人想笑。 你是哪儿来的？是敌是友啊？这里有聚集地吗？你不要偷袭啊，我可不是好惹的。 哼，我是这儿的居民，放心，我没有恶意。我们这里的人本性不坏，还很欢迎外来人，别怕。 他指了指网兜说： 我是来采集贝壳的。 席良慢慢地解除戒备。 好，看来是真的。阿姨， 啊，你好，对不起。 女人淳朴地笑了。 就你一个人吗？你在干什么？ 不，还有几个朋友，我在取水。 哎，等等，你说你是原住民，这哪里有房子呀？房子？ 没有房子怎么居住啊？ 哈，我们有房子。 女人笑着转身指向荡着油花、黑茫茫、空无一物的大海， 在那儿。 哪儿呢？ 哼，要是你这么随随便便就能看见，我们岂不就有危险了？ 女人抿着嘴笑，从沙滩上捡起一枚小石子朝大海中丢去。重浊的油污海面上激起小水花后迅速地归于平静。 你看，接下来。 言毕，他又丢了一次，只是这一次的位置和上次不同，石子竟像什么都没碰到似的，直接隐没在起伏的海面下，别说水花，连水面的波纹都没有。 明白了吗？ 西凉惊讶地合不拢嘴，朝第二次丢石子的那块海域跑去。他战战兢兢地用鱼叉挑弄一波波上来的海浪，哪里有一点点水冲击的力道。拔出之后，鱼叉柄上也没有痕迹。 这是 全息投影，当然只有这一小块地方是，我们的住处是在海底下的密封舱中。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吧，我们欢迎你们坐坐。 这太棒了。 西凉说话太急，呛着一口唾沫。 你在这等我，我马上就来。 他飞也似的跑上海岸线的斜坡，朝枯树林奔去。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聚集点。 我敢推测，那里的消息绝对不灵通，仲宇说。 不过去搞点补给也好。萨米尔充满好奇心。 他们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方法保护自己啊。 华林似乎比西凉还要兴奋。 别高兴太早，防人之心不可无。走，兔崽子，带路吧。 卡车缓缓地开下海岸线的斜坡，一边走一边在其后划出两条凹坑。污泥和沙渣粘附在球形轮胎上，又被刮板刮掉，金属刮板上不一小会儿就积攒了一堆脏东西。女人提着网兜微笑着朝他们挥手。西凉麻利地收起刚才做的太阳罩，冲到面前。 阿姨，人都到齐了。 女人笑着转过身朝大海中走去。 爸爸，我们跟上。 仲宇不禁点上一支烟卷，慢慢压下了卡车的动力输出推板。只见污浊的海平面朝自己逼来，渐渐漫至驾驶室窗前，仿佛是魔法。海水只是一层薄薄的图像，车身沉下之后，竟然是一条人工的上下左右被金属墙体包裹着的斜通道。 真是看未必见呐。 萨米尔感慨。 这些斜通道可以随涨落潮自动伸缩，保证不被海水漫灌，又有全息投影把这么大个通道口隐藏起来，一般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女人边走边解释道，神态和蔼敦厚。 海里的杀人机器和大鲸鱼不会袭击你们吗？入口不会被雷达探测发现吗？ 西凉跟在他身边一路追问。 小朋友，你能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 小朋友，我， 你看这些防水墙里面是金属，外面能变色，和水底环境融为一体，谁能发现呢？入口只在大家要出去找东西吃时，外面又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会打开，闭合后会收缩回海底，有真的海水覆盖在上面，雷达也不会探测到什么。 那声呐呢？ 墙壁外表能吸收声波，这不是问题。哦，还有你说的那些大鲸鱼，我们用次声波赶走它们。 次声波？ 对呀，它们都是靠这个交流的，只要调制到合适的频率和组合，能发出让它们不敢靠近的信号。 席良明白，这个女人是把她当作小孩来看待的，连说话都是幼儿园老师的口气。 你把我们放进来，不怕我们是坏人吗？ 仲宇冷冷地问。 哼，不怕，戴着眼睛如此明亮的孩子怎么会是坏人呢？ 远处听到打招呼的声音，女人伸出手回应了一下。 前面黑洞洞的，哪里有人啊？ 西凉问。 有，都是和我一样去海边捡东西的，我在明处，对方在暗处，自然看不见。安全起见，通道不能安装照明设备，这是规矩，得走到我们快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开手灯。 为什么呢？ 怕光合产生的热信号从通道口泄露出去，待会儿有个简单的消毒程序，麻烦你们忍耐一下。 话音未落，从黑暗的背景中走出一个和西凉差不多高的胖少年，提着一样的钢丝网兜往上面走去。前行了几分钟，已无法看清身边人的面貌，女人便从口袋里掏出发卡模样的东西别在右鬓，一道光束从小东西里边直射出去，照亮了前面十几米外的通路。 啊，到了，请你的朋友们下车吧，打开所有的车门。 仲宇摇着轮椅四下看，处金属墙壁的死胡同，海底世界在哪儿呢？ 麻烦你们闭上眼睛，捂住口鼻，对不起，请忍耐一下，只要一下就好。 四个人半信半疑地照做了。通道的来路突然升起一道金属墙，将他们的所在区域封闭成一个密室，四壁突然出现了许多小孔，从中喷出白雾一样的刺鼻气体，连人带车整个淹没，气体迅速扩散，滞留了几秒钟，那些喷口便转为部分倒抽，部分鼓入新风，让密室的空气一下子清新起来。席良赶紧吸了几口，很舒适，丝毫没有外面那种杂味。前面的墙刷的一下降下， 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有几百米就到了。不好意思，不进行消毒流程，前面的大门就不会打开。 仲宇边下滑边在心底默默地算了一下，以这种倾角，不可思议的聚集点应该在水下500多米，这个深度外面几乎无法透过阳光，且水压巨大。 到了。 女人的发卡灯照射在尽头一堵金属闸门上，门板上打开了一个指头大小的圆孔，伸出蛇一样的探头扫描着外面的情况。 卡雅，那些人是谁？ 探头装着扬声器。过往的旅行者，他们不是坏人，来补充一些给养。 哦，进来吧，你带他们看看，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规矩。 探头收回，圆孔闭合，金属闸门发出了吱嘎声，朝两侧退去，断面形成一个硕大的 L 型门，强烈的光从中照射进来，习惯了黑暗背景的人们不禁用手遮住瞳孔，皱起眉头。门缓缓地打开，几个人提着钢丝网兜走了出来，从卡车边路过，对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感到有些新奇。 好点了吗？ 女人转过来问。年轻的席良第一个恢复了视觉，慢慢地放下双手，哇的一声叫了出来。萨米尔和华莲也看清了前面， 这大概就是星陨之前的三线城市的模样，虽然有点袖珍，已经22年没见过了。 终于感慨道。他方圆只有1平方公里，125米高的金属椭球顶被合金结构撑起，闪着银灰色光泽，抵抗来自球顶之外的水压和黑暗。充满各种质感的特种材料房屋稀稀落落地从地面升起，用斜穿交错四通八达的圆管连接起来，远远望去，有人和物体在其中穿梭。那些房屋的结构并不规则，全然不像地上聚集点的人们修复的那种方方正正的灰黑水泥河，而是充满了如上弦月海潮拍打的沙滩和深秋起舞的麦浪般的曼妙弧线。 有 DNA 的双螺旋形，有拱门形，也有如眼眸般的柳叶形。在这些建筑中间，是坚韧般的菱形高塔直冲至顶。整个小城的结构错落有致，高低相应，让狭小的地方并不显得拥挤。那些建筑的表面没有窗，光能从外直接透射进去，外人却看不到里面的倾斜，这使得仅通过天顶的那些照明就可以供这里所有建筑使用。 爸爸，星陨前城市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齐良的眼睛看不过来了。 这里的风格是流线型的，别的地方不一定，世界很大，人们的设计理念各异。 仲宇很平静， 但自动化、高科技和简约是共同的特征。楼宇墙体上没有覆盖着可以显示出森林图形的光学屏幕，大地上也没有植被。 萨米尔接过话头， 认真观察的话，你们能看出他们在想方设法节约能源。如果把所有的设备都打开的话，这里会五光十色，非常漂亮。朋友，这以前应该不是专门的聚居区吧？ 女人转头看正在提问的仲宇，正搓一支烟卷。 请不要抽烟。 女人急了。仲宇没说什么，把那只半成品烟塞进了口袋里，摊开双手示意遵从。 谢谢。这里的空气和水净化系统都已经年久失修了，我们尽量不要给它增加负担了。请保护这里的环境。 好，我听你的。 需要补给的话，可以去那边的货仓，沿着城市的外环顺时针走200多米，有一座虎斑背形的建筑，门口在正中。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那么交易筹码是？ 萨米尔关心这个，如果他们要的自己不具备，也就白来一趟。 女人却笑了，哼，什么都行，粮食、武器或者工具，哪怕是一颗螺丝钉，我们都不挑剔，大家互通有无。 听到这话，萨米尔的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同样是人，难怪老头又唱着吓人的歌谣。心地善良、不存私心、不会心灵分裂的人根本待不下去。 这里的人好像不多，我看管道里都没什么。 你们打算留下来吗？ 席良还未说完话就被女人打断，他有点紧张。 很抱歉，这里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我们又不是吃白饭的，有胳膊有腿能干活。 仲宇带萨米尔回了一句， 不是这个。 几个老话。 对， 正好你面前站着的四个人里，我和大个子是修理专家，一个利索的男孩打下手，还有一个能干所有家务活的小家伙。 这， 哼，开玩笑，我们并不打算留下。 仲宇给他们的对话一锤定音。 谢谢你们。 萨米尔听着他们的对话，心底感觉眼前叫做卡亚的女人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差有些悬殊，言谈和想法与其说是阿姨，不如说是不到30岁的姑娘。这种心理状况竟然能在星陨后的20年里维持，一定有什么原因。要知道，残酷的现实早就把许多处在懵懂花季的人的心理变成了钢铁和刀枪。补给仓库里最多的是处理后的鱼肉，都比西凉弄得干净。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与其说是阿姨，不如说是不到30岁的姑娘。这种心理状况竟然能在星陨后的20年里维持，一定有什么原因。要知道，残酷的现实早就把许多处在懵懂花季的人的心理变成了钢铁和刀枪。补给仓库里最多的是处理后的鱼肉，都比席梁弄得干净，冻得硬邦邦或烤得干巴巴的。遗憾的是没有谷物和植物，他们的饮食结构被条件限制得过于单一，长此以往，下一代的人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补给仓库里最多的是处理后的鱼肉，都比席梁弄得干净，冻得硬邦邦或烤得干巴巴的。遗憾的是没有谷物和植物，他们的饮食结构被条件限制得过于单一，长此以往，下一代的人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萨米尔和大家商议后决定把粮食全换成鱼干，那些工作人员高兴得合不拢嘴。除此之外，仲宇在仓库内闲逛时还顺手指出了一些设备的隐患。 你们的制冷机如果再不换解压阀，用不了半年就会被高压成炸的。 那些人忙跑去查看，果不其然一声冷汗。 朋友， 你能帮我们检查一下中控设备吗？ 他们战战兢兢地问。一眼就看出问题的功夫，此地没有人具备。 就是城中间那个顶天立地的塔，这里的生命保障系统全在那里。 这座城市是你们的家园，你们自己管理的那么多年，不知道怎么维护？ 不知道，我们是 什么？ 是后来者，不是当初的建立者。 只会使用啊，找以前设计和研发者不就行了？ 那些人忽然紧张起来，急促不安，仿佛仲宇的话戳中了什么。萨米尔察觉有点不正常，走上前来。 对，以前那些人呢？ 七八个工作人员没有说话。 不在。 你们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呀，要么是活着，要么是走了，要么是死了，还有别的？ 是自杀了。 自杀？ 也是，世界都已经那样了。 不是这个原因。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突然冒出一句，旁边一个老者赶忙偷偷地踩了他一脚，这个动作却没能逃过仲宇的法眼。 大块头，别问了，看刚才的情形，这里原主人的死和他们有关，至少他们有责任。 工作人员仿佛被刺中了心脏，额头冒出汗来，身子发抖。 你看， 仲宇指着他们， 不过别人的私事我们不管，补完给养我们就走。 我们告诉你吧，反正瞒也瞒不住，本身这件事儿，大家就感觉很愧疚，说出来好一些，而且也希望请你听完之后能帮帮我们。 老者似乎下了决心。 这座小城原本是军用设施，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刚建造完整体结构，还没有往里添加实验工具，卫星就掉下来了。当时的建筑工人和研究者藏在了里面，勉强躲过一劫。起初那几年最可怕最黑暗，杀人机器集中对人类发动了几次攻击，接连摧毁了人类的大部分的聚居点和武装力量。直到后来因机器损失过多，人类目标减少而逐渐缓和。那段日子我就在这里的人吃光了储粮，只好偷偷地去海滩上搜寻食物，又不敢走得很远，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后来才慢慢地总结出对那些受污染的海洋生物的清洁方法，也习惯了单一的食物结构。在苦难的岁月里，互相帮扶的人们之间总是容易培养出感情，特别是异性之间，那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坚守，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无法理解。这里的总设计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喜欢上了一个人， 就是带你们进来的卡雅，而卡雅也非常喜欢他。那个时候他们只有20多岁。然而现在和卡雅生活在一起的并不是总设计师，而是另一个人。他们彼此感情也还好，关怀对方，对我们也不错，还帮助那些过往的偶然发现这里的旅行者。说实话，我们对他们没有怨言，可是他，卡雅现在的丈夫害了设计师，对此我们不能隐瞒。因为设计师的死，这些年来我们对这里的设施只能用，不能维修，而他为了弥补罪过，就一直待我们非常好。 那个人为什么被害？因为他很坏吗？ 华莲问。不是，设计师是个很好的人。 他为什么自杀呀？移情别恋吗？ 萨缪尔的话刚传进席梁的耳朵里，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起埃里克和华莲，思绪有点混乱。 是移情别恋，但卡雅并不是爱上了别人，而是因为一次事故。 事故？ 他感染了病毒，来自海里的那些鱼，那个时候没有处理干净，然后是高烧，烧坏了脑子，他的思维很难再提高了，定格在那里。更要命的是，记忆也出了问题，所以就忘记了设计师。 啊？除了重语，三个人不约而同的惊呼。 当时的设计师在设法完善入口的系统，和工人们一起忙碌，无暇分身，就派了另一个人专职去照顾他。那个人自告奋勇，其实是因为他喜欢卡雅。 原来如此，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不用说了。仲宇一语打断了这场谈话。女人和那个人相恋了，设计师完成工程后归来，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选择了自尽。 工作人员并未再说什么，看来钟宇的判断十有八九是对的。 他也知道自己不对，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没办法，请你帮帮我们。我们的设备是怎样的状况，连我们都不清楚，这太让人担心了。 四人没有立刻回答，彼此看了看，席梁和华莲的眼神都是同意的，萨米尔犹豫，钟宇则倾向于不管。 2.5:1，钟宇，就这样吧。萨米尔说。 钟宇下意识地抽出那只烟卷，皱着眉头要点燃，忽然发现不对，又懊恼地装回到口袋里。 这种破事儿，救人不是破事，哼，我看是破事儿。那个男人不道德在先，我为什么要自告奋勇？爱不是占有，趁人之危的小人。活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僻壤也好，如果出去了，碰到更漂亮的女人，估计还会出手。 这里的这些普通人呢，他们是无辜的吧？萨米尔似乎又要不自觉地跟众宇辩论。 也罢，卡雅的病和伤是这个世界导致的，命运如此，只能这样了。给我准备些工具，来，拿张纸还有笔来，我列个清单。大块头，你和兔崽子给我打下手，我们尽量快点检查完。不过这工作量估计没有一周是干不完的。 那些工作者一起欢呼起来。因恶念而产生的罪过被偶遇的远道而来的四人化解，阴差阳错而被改写的爱情和因此产生的人生悲剧，似乎该画上休止符了。也许吧。从建筑底部入口进入，有电梯直通到底，由下至上共有7层。第一层是动力单元，有一台密闭的可控裂变机给整个小城供能。第二层被管道和透析容器充斥着，显然是水净化用。第三层温度控制，第四层调节大气成分，第五层负责消毒防卫、光学迷彩、次声波系统。第 第六层控制小城的照明和交通，唯独第七层不知怎么开始逐级上升，没有防化服就无法靠近反应堆，终于只能查看自动控制机构、液铝管道、汽轮机的参数，然后通过各种设备的工作情况反推出反应堆内部的状态。计算消耗了不少时间，他只能尽量采用简单的模型，复杂的虽然结果真实性高，但根本没有电子设备辅助计算。动力核心并非大破坏前的最新产品，但确实是一种稳定性很好、可靠性高的型号。 多少年不干这种数学活，一直都是做些简单的修修补补。大块头，你脑袋里装辅助芯片了吗？ 终于问萨米尔。 没有，读书时家里很穷，没有钱买这些玩意儿。 我脑袋里有一个。 是什么类型的？运动型、记忆型、处理型？ 记忆型。哼，怪不得你能记住那么多东西。在大学半工半读，挣钱装的。 我还没工作，世界上就没有公司了。 第一层检查完了，马上走吧，也只能看这么多了。 二层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有些只能爬进去检查，这项工作由萨米尔和席良完成。管道的外壁涂着不同颜色，分别代表里面的物质种类，红色是热水，绿色是净化后的冷水，黑色是污水。颜色原本有十余种，不乏军事用途，此刻实际上只有三类物质在里面流通。耗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国与国之间对抗的设备，在大破坏中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从时间、星球和整个宇宙角度看，人类的这些劳动无异于荒唐的浪费，是文明不成熟的必然结果。有些设备是为了掠夺，有些是为了对抗掠夺。一个智慧种族要进化到自我和谐，需要浪费多少生命、资源、环境、幸福，重蹈多少愚蠢的覆辙做学费呢？ 你们几个别傻站着，过去听他俩指挥。 仲宇对看得津津有味的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他们如梦初醒，你拥我挤地钻进管道丛中。透析槽内装着一层又一层的高分子薄膜，借着选择透过性，浊水中的污物被滤除，带静电的极板可以除金属离子，出来的水就达到了城市饮用水的基本标准了。那些高分子薄膜的一侧积累着厚厚的垃圾，另一侧的水则纯净透明。这些耗材为当地人无私奉献了这么多年，性能竟然还可以勉强达标。经过工作人员的无线通讯协调，仲宇关闭了城内的水供给系统，教大家把那些透析槽中的脏东西清理出来。那些空无一物的废气管被转移利用起来，做缓冲备用，实在无用的则干脆切割掉，丢进仓库。整理之后，整个空间简洁一新。当晚，四个人就住在了管道层内，工作人员极力要陪着他们，被萨米尔婉拒。他们于是送来了许多不同方法加工的鱼餐，萨米尔和华林很是喜欢，而席良和仲宇早已在那些年吃腻了。那个从设计师手中夺走卡亚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当晚，发光的天顶和建筑渐渐暗淡下去，呈现一种近乎月光的模式，把小城居民带入了睡眠。第二天只用半天就基本搞定了温控楼层，矫正了四个传感器。午饭后，大家加班加点检查第四层。电梯门刚刚打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刺鼻酸臭味。 快把门关上！ 回到三楼，终于判断是空气净化设备出了问题，那里长期积累了大量滤出的有毒气体。工作人员在仓库和各居住楼内问了一个遍，找了个遍，才寻到三四个已经残旧的呼吸器。有趣的是，他们竟然还发现了十几个尘封的完好无损的掌上终端，都是大破坏前的高端货。 呼吸器留下， 那些破电子玩意儿别打开，否则 AI 会通过互联网追踪到你们。 仲宇急忙制止， 这东西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萨米尔感慨道，以前还很昂贵，有人为了买个高端的竟然不惜卖掉自己的肾、器官合成技术，只是在少数实验室成功过，成本高昂，隐患多，根本无法市场化。那些人就不想想自己的父母会是怎样的感受。理智的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困惑，无知的人在太平盛世也会干混蛋事。 仲宇想抽烟，突然想起禁忌而忍住了，这两天可苦了他了。 我们三个戴上面罩进去，先把漏气的地方补上，然后想办法修机器，其他人在这里等着。再给我几个橡胶圈放在眼眶上，用透明塑料膜头巾缠一圈，勒紧扎在后脑勺，凑合做个密封的护目镜。 当三个人准备完毕时，华莲差点笑出声来。萨米尔白眼圈柯仲宇是黑的，西凉竟然是一个绿一个红。三个人没有理会大家的忍俊不禁，消失在电梯门后弥漫的烟雾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起初大家还平静，到后来就越发坐立不安。 都快吃晚饭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难道出事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去看看，到门口喊几声。 一个工作人员朝电梯上跑去。 等等，我也去。 华莲跟着走到本是货梯的升降装置，封闭的上下移动平台连四轮的卡车都可以装进去，楼层很高，电梯一小会儿才能到达。 喂，周宇先生，情况怎么样？ 工作人员对着电梯门喊，然后把耳朵贴上去听，却什么也听不到。 喂，你们还好吗？ 这一次连喊带砸门，依旧毫无音信。他急了，脱下外套团成一团捂住口鼻，转身让华莲到下面去叫人，然后他按下开门键冲了进去。 到， 他将脑袋撞到了一块锈迹斑斑的金属板上，让抱着板子的萨米尔脚底不稳，差点后仰面倒地。工作人员晕了过去，整个室内的空气已经正常，刺鼻的味道和弥漫的烟雾彻底消失了。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 这次轮到萨米尔和仲宇三个人有点忍俊不禁。回到三楼，仲宇讲述了里面的情况。 有一台空气净化机的通道堵住了，那台机器不但不能净化空气，反而把浊气滞留在屋里。我们疏通了这条通道，改变机器的工作状态，虽然效率下降了，但还能继续用，这一层算是搞定了。时间不早了，明天再去五楼吧。今天的活儿对皮肤的刺激很大。 我们这里有清水可以洗澡。 洗澡让娘们儿和小孩子们玩去，我不习惯。 萨米尔明白仲宇其实是怕浪费宝贵的饮用水，这个表面粗鲁待人略凶残的男人其实心底有着强烈的关怀和善念。晚饭后工作人员散去，四个人围坐在三楼讨论着一些事情。 他们这里的空气净化机竟然可以去除28种以上的污染物，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设计的用途是什么，但要制造一个绝对清洁的空间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微纳尺度加工和生物医学方面才需要这样的研究环境，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需要继续往上检查。对了，小姑娘，你要是嫌弃我们身上的臭味儿，可以去找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到别的住处休息。 仲宇说话很直白，华莲急忙摇摇头， 我不怕，这点味道不算什么。 哼，看来并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哼，还挺能忍受的，那就这样，受不了可别后悔。 大家一起吃了点东西，喝些水，便在地上铺好棉被，准备休息了。看看计时器，已经指向了晚上十点。齐良突然变得坐立不安，桑妹问他怎么了。 我想上厕所，时间长的。 萨米尔急忙领他下楼找工作人员。 对不起对不起，忘记和你们说了。 工作人员非常抱歉，连连鞠躬。快领着孩子去吧，他要控制不住了。两个人朝一座两间朝上的月牙形建筑跑过去。归来时其他人已经熟睡，齐良蹑手蹑脚地迈过父亲，又从萨米尔的头上跳过去，才回到了自己的位置。解决了，萨米尔还是醒了，猎人的敏感度相对比较高。 解决了， 西凉小声说着， 有抽真空，透过气流把脏东西送到外面，可惜又是污染，不能一辈子窝在这里，还是要想办法走出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